为什么要设计 delete text in this paragraph except selected text？ 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用、Google 中文语音辨识系统、写出来的中文字呢，你可能要讲了好几次，最后才有你要的东西、才会对。所以呢，你到时候整个复制的时候会复制整个段落过来你的 Word 里面，然后呢你只希望保留真正对的部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用这个 VBA 的 code 呢，就是说你把你要的字 选起来，然后按这个键、去呼叫这个 delete text in this paragraph except selected text， 这样子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左右两边那些不要的字呢删除，这样子。好， OK， 我是唐伟进，现在是西元2016年9月4日。